欢听。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感动心。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我们又准点相伴啦，依然是老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就是在听听 FM 的午夜情歌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还有呢，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刚才开了一下直播，结果我被自己吓到了，不知道这个APP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的天，我的脸已经瘦得不像自己了，太瘦了，明明我没有开那么大的滤镜，现在正常了。好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呢，今天呢，如果你要是进入到聊天室或者看微博的话，已经看到今晚的话题了。那对于没有看的朋友，还是要说一下，你们的身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哈，你总有认识的人当中有那么一些是特别特别爱装、爱炫耀，还特别爱吹牛的。然后每当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哇，你就会发现那简直是说的天花乱坠，那就是凡尔赛凡学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会激起不同的波澜，有的时候呢会觉得他是那么的普通又那么的自信，而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他高贵的与身边的环境格格不入。所以今晚我们就来分享你身边那些特别爱装、特别爱吹牛的人。好吧，方式呢也已经说完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永远不要因为对方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忘却过去的日子里他是怎样对你好的。 Cause when 一首甜美温柔的歌曲，来自虞书欣的《初里来了》。这首歌应该是消失的狐狸君的订单，但是今天第一首就把它放出来。我发现狐狸，哎，你是刚刚进来吗？好吧，那你的歌刚刚错过，去听回放吧啊！就是大家如果下了订单呢，一定要在就是下单成功之后的3天之内，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千万千万不要迟到哦，否则的话，你可能真的会错过自己下订单的歌曲。总之发货啦，初里来了，虞书欣的歌，嗯，那收到的话就请给我5星好评，谢谢。好了，接下来呢还是订单发货啊，当然呢也跟大家一起互动。今晚的话题就是来说说这个身边特别能吹牛的、特别爱装的人，可能是你认识的，也可能是就是偶遇的。我刚才看到宅还有谁说的，在我们的群里面说啊，没有别人，这个人不就是我吗？大家都非常的有迷之自信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全当大家是开玩笑，因为我觉得吹牛呢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次我回家休假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家都可能多多少少听过大东北的这个洗浴文化非常非常的到位，然后我洗完了之后呢出来在那儿坐着，然后就听到旁边两位大哥，就是我们都已经洗完了在那儿等人，在大厅里面，然后两位大哥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大哥就说，哎呀，最近呢真是诸事不顺。然后那个大哥就说，怎么了呢？然后他就说，哎，前两天拉错了2车沙子，让我损失了4000多万。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这真的是2车沙子吗？是什么样的沙子能值4000万？哎，我说这个牛吹的似乎有一点点夸张。好吧，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身边可能会遇到这些爱吹牛的朋友或者爱吹牛的人，你听他们聊天也是一种快乐，很开心。来吧，第二首订单，来自李荣浩，不遗憾，这也是抖音上面的订单，我记得。哪位朋友，请签收哦。 直到你回国的有模有样， 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他想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就叫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有找寻你在哪里。啊，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 来自李荣浩不遗憾。这首歌是消失的啊，不是消失的，是穿越你的灵魂下的订单。那么请你签收咯，给我五星好评。而且这首歌呢也是电影你的婚礼当中的歌曲，就听上去就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伤感，像电影的基调一样。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身边那些爱吹牛爱装，然后呢也爱凡尔赛的人。来看看，因为我刚才不是说那个两车沙子损失4000万的大哥吗？结果翟说，哎，我是建筑施工企业的员工，他说还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赶工期需要的辅材如果一直没有到位，那就要换供应商了，不然真的会损失。但实际上因为当时的那个语境就明显他不是，就那种语气真的就那个炫耀的感觉都要溢出屏幕了。哎呀，我隔了3米之外好像都已经被他打击到。但是过后想想呢，其实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虚荣心，那像这种无伤大雅的我觉得就当听个笑话吧。就像小薇说的，我很认同，他说只要是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基础，是可以满足一下对方的虚荣心的，就当是听相声当个笑话听呗。那如果要是那种抬高自己贬低你的，这就不一样了。哎，还真是，就有好多人是这样的，虽然我身边没有，但是呢我听我的朋友抱怨过，就都是女生嘛，可能女生之间这个心思会比较细密。然后他就说他的一个朋友还是关系比较好的，就一开始呢两个人都相处的不错，然后也是那种就什么话都会说的。之前并没有发现他这个姐妹是这样的，就是当有一天这个姐妹呢突然交到了一个条件很好的男朋友，于是就这两个女孩在一起话题就变了。这个交到男朋友的女孩就经常说，哎呀，我的男朋友今天又送了我什么，然后今天又去吃了什么什么，哎，给你看我们拍的照片，然后在哪哪哪儿，然后就各种看不上之前自己所吃的所用的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呢这个女孩就觉得她怎么会变得如此虚荣，然后就觉得哎有点受不了，所以现在呢两个人也会渐行渐远。我觉得这种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打击到了对方。 所以说呢，有虚荣心可能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把它太过夸张化。继续分享订单歌曲，第三首来自棉花糖的订单，蔡非凡的一首《遥不可及》。 把黑暗中散落的光一颗一颗拼成月亮，我闭着眼许下愿望，让光落在那片远方。而我的爱跌跌撞撞，尽管眼泪湿润眼眶，我听往事傻傻作响，但愿我不负时光。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穿越风雨光的轨迹，你就是我不问归期，用尽全力想靠近你，你就是我鼓起勇气潜入海底又拥抱你，你住进我梦里，你藏在我眼里，你那么的神秘，你住进我梦里，你藏在我眼里，你那么的神秘，遥不可及。 这是今晚的第三份订单啦，来自蔡非凡的《遥不可及》，也是棉花糖的订单，现在他已经签收成功。今晚我要集中发货，所以呢，下一首依然是订单发货，那是谁的？请认领啊，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我记得应该是心田的订单，对不对？如果签售成功，请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晚我们来聊聊身边那些爱吹牛、爱装、爱凡尔赛的朋友，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刚才呢，大家都说，我不是说那个就是两个姐妹嘛，然后就说一个姐妹交了男朋友之后，就突然间变得特别的凡尔赛，然后看不上之前的一切东西，包括看不上她的这个朋友，所以就两个人渐行渐远了。看到大家都说，如果要是我的话，我直接绝交。然后还有说，像我身边不会出现这种人，我宁可平平淡淡，也不要有这种人出现。是的，我发现大家都很正义嘛，三观很正。然后老头子舍得说，完了，那你们要和我绝交了。他发来了一个，我觉得特别逗啊。他说，中午在楼下和邻居聊天，邻居问，你家孩子上哪个学校的？我说理工大学。邻居说，哦，我家孩子清华的。我说，哇，你家孩子真的好厉害呀。邻居说，哎呀，不算厉害啦，你家孩子要是认真学也能考上的。哎，对了，你家孩子是大连理工还是西安理工啊？然后我说，是麻省理工。天儿，就这样被他们给聊死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个段子哈，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人，就是家长在一起，有一些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像高考刚刚结束不久，然后成绩出来之后，就是说，哎呀，你家孩子考上哪个大学啦？哦，我家孩子上什么什么学校？就有的时候，就是听来你就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是吧？这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发挥的好或者发挥不好。其实本身呢，比如说你本身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那么你考上一个好大学，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呢，家长也会以此为骄傲，这个我很赞成，并没有什么。但是有些学生同学，他可能平时学习成绩不是那么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超常发挥，哎，考上了他原本是考不上的学校，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棒。所以这真的不用拿来去比来比去哈，这不是你炫耀的资本。还有一种呢，我觉得会出现在什么情况，会出现在相亲的时候。比如说初次见面的男女，然后不经意之间很容易就会出现吹牛啊，或者说炫耀的情况存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听过身边的朋友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呢？好了，那么我们先来一个固定音乐盲盒，之后继续分享。 像谁起飞的易老冠，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凍わないように大切に魔法をかけに行くよ。どんな世界でも何にだってなれる、僕もそこにいるね。 散，像月来日的同伴，也只走到这一段。你定向沉笔呼喊，奋力从噩梦中醒转，再次向孤独旋转，希望总像一笔掠过的答案，遥不可及的对岸，捉弄你在抵达之前先尝过遗憾。 君を照らす光になる不安な日は翼に変わる。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hop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今晚的盲盒非常的温暖，这是来自毛不易和中岛美嘉合唱的一首《生活在别处的我》（Another Me）。就是这两个又是属于可能你平时根本就不会想到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哎，居然一起合作了一首歌，而且还这么惊艳好听，非常非常的棒。嗯，今晚的盲盒，泪落心田，山外有山，还有谁来着？棉花糖，全都答对了。这都是我们的盲盒杀手，三位盲盒杀手顶尖的啊，又出现了。那今晚你们仨都获得了限定版盲盒一份。嗯，其实说到毛不易呢，刚才西探说，哎，毛不易也是医疗行业转行的嘛，然后这个当了歌手，我觉得他还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才。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像原来学医的，然后后来弃医从艺的，当歌手的还真的不少，像毛不易也是，许嵩也是。然后西探就说，如果有一天我干不下去了的话，我也会跑路的。这么想的话，嗯，你也可以。不管怎么样，不管之前是学什么的，那我想当他们当了歌手之后，尤其是能够持续这么多年还原创，那还是非常非常有才华，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会喜欢他们的歌。像毛不易和中岛美嘉，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两个人和声的部分，简直是太温柔而且太搭了。好啦，说完了这首歌，我们就开始回归到今晚的话题，分享那些你听过的吹牛，还有身边那些爱吹牛爱装的人。就是刚才说到相亲嘛，就是相亲，刚才看到谁说的，是小柏吗？就说相亲的话男生应该哭穷啊。不不不，其实大多数的时候相亲男方都是那种非常非常要显示自己的。因为之前昨天还聊天，然后就是同事的一个姐姐，她就说有一个 调查，就是说月薪可能十万、月薪两万、月薪两千的男士，他的择偶标准会很大的不同。月薪十万的那个就会说，哎呀，只要感觉对了，那其他什么我都不是很在意，对不对？那月薪两万的呢，就会说，嗯，你要长得好看，身材要好啊，要学历要高，工作还得好，要孝顺父母，尤其是我的父母，就言外之意就是你可能主要的精力要放在婆家，然后娘家呢就可以不用去管了，等等等等，就这些先决条件。哎，我就在想，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自信呢？当然呢，我有一个闺蜜，她呢可以说是相亲不下一百次了，为什么在这个一百次的相亲当中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就是因为她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奇葩。这已经不是说一句两句或者一两个具体的事例能够形容出来的。总的来说，概括总结就一点，他的相亲对象很多很多的这个男性哈，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太能吹了。先别说有没有，就这个炫耀的劲儿啊，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哎，所以就很能理解嘛，毕竟孔雀开屏，就像公孔雀嘛，开屏的时候，然后也是为了去求偶。但是呢，有评论就说了，那孔雀开屏至少美呀。好吧，继续来分享，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依然是李荣浩。哎，我今天就是选歌的时候，哎，突然间选完了，发现有两首李荣浩的歌，但是我觉得也很契合嘛，所以就又把它选入了今天的歌单。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和刘柏辛唱的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其实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青年，没有什么特别，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每天努力向上就可以了。能获得多大的成就，那是我们自己的本事，并不是说靠吹嘘就能拥有的。 仅仅是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多大的成就。很多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得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听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情绪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是是 Thank you.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也是一位匿名的朋友发过来的。道道，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有感受，我喜欢看身边的朋友去展示他们自己，任何一个闪光点我都会带上朋友的滤镜，会觉得他异于常人，哪怕他抓着自己的闪光点无限吹嘘再装，我都不会反感，那谁还不带点个性呢？但是我真的求求了，别动不动就开口我有一个朋友如何如何。你问问你自己，喜欢听别人这样说话吗？认真来说，你很棒，你身上有无数个性，有他人所不能及的闪光和与众不同，我由衷的敬佩。你朋友在你眼里是最棒的，你在我眼里也是，但是你的朋友在我眼里根本毫无存在感。答应我，我的朋友，尽量少来点这方面的内容。你那站在高处的朋友是怎样看待你，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对你有多少益处，我想你自己心里可能也不那么明白。就不要弄这些下头又不值钱的，提升自己吧。我不愿意夸你的朋友，我只是愿意夸你而已。这个故事还确实说出了很多很多人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聊天的时候呢，真的你会听到，尤其人一多在一起吃饭，就会说，哎，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他这个有什么什么样的公司，年薪多少，然后那个说，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什么国外呀，做什么什么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作为一个可能陪聊的人，我所有的才学都已经用尽了。真的，我们回归到自己吧。这首歌送给这些人，只要平凡。 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thank you. 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只要平凡，这首歌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其实这首歌呢听起来很伤感，这也是当年的那部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算是插曲吧，反正电影中的一首歌，很契合，就是看过那部电影的朋友都会觉得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难。生活呢确实很难，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强地面对它，对不对？就像奥利给大叔说的那样，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怕，勇敢地面对它。所以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好心态。至于吹牛呢，还是这个凡尔赛也好，什么都好，如果你真的有你享受这样炫耀的感觉，那么也无可厚非，但是身边的人愿不愿意听你去炫耀，愿不愿意听你说这些，那就是别人的自由了。所以你会发现，可能有些爱吹牛的人，他的身边朋友总不是那么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就会跟什么样的人去互相吸引，这是吸引力法则的。像翟说的，我们生而平凡，只为一日三餐；不平凡，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几分努力，多了几分不认命和不甘。是的，说的太对了。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牛就吹到这儿吧，我们的吹牛话题就分享到这里吧。下面还有五分钟，我想也就剩一首歌的时间了。所以脚踏实地比什么都好。如果要是吹牛吹得太多，炫耀得太多，你会突然觉得很累。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突然累了》，作为今天的晚安曲，来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午夜情歌，我们明天再见，好梦哦。接下来是空中午夜城。